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62集，野心。吃过早饭之后，众人赶往苏州府。这次的目的很简单，找内奸。那至于具体要怎么办，谁都没想好，准备先到街上看看情况再说。这一群人虽说是去查案的，不过看着还是挺散漫。林焰火和邹良晃晃悠悠走在前边，火凤边晃边看手里的一张单子，貌似今天有好几套之前他定做的衣服可以取了。所以说，这位堂主究竟是来苏州府查案的，还是取衣服的，也不好说。公孙和赵普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走在中间，没有欧阳和龙桥广两个碎嘴的跟着，赵普舒坦了不少。公孙牵着小四子的手，父子俩慢慢溜达。小梁子比较活泼，跟小五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抓到什么有趣的虫子都拿回来给小四子看。再后边是展昭和白玉堂，白玉堂拿着云中刀走在前边，妖妖就在上空低飞。展昭还记得昨晚上那个梦，看着妖妖叹气。白玉堂听到展昭叹第101口气，伸手拍拍他肩膀， 他总有一天会下蛋的，别着急。 展昭又想象了一下昨晚梦境中捧着那颗蛋的真实感， 感觉真的不像是做梦啊。 你不是偶尔会做些特别的梦吗？没准是预知未来的。 展昭又抬头看了看灵巧在林间穿梭的妖妖，微微地笑了笑， 也没准哦。 没准什么？ 展昭低头就见小四子到了他身边，仰着脸看他，伸出小手，展昭拉着他的手跟他一起走。 哎，小四子，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跟龙或者跟蛋有关的景象？ 小四子一双大眼睛瞧着展昭，摇了摇头。展昭略失望地叹了口气， 不过我最近有梦到乐乐。 乐乐，谁啊？ 公孙回头来解释， 应该是说赛乐。 哦，那只漂亮的大白狼啊。 你做梦梦到赛乐？ 邹良回头看小四子，小四子点点头。 梦到他在干嘛？ 赛乐的媳妇生了小宝宝。 算算日子，的确是差不多会有小狼崽出生了。 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黑风城啊？我想看小狼崽。 林焰火有些着急，邹良拽住从身边跑过的小梁子的衣领子，提到林焰火眼前。 看吧。 林焰火嫌弃脸看萧梁，小梁子也嫌弃脸看林焰火。 如果那些推断都是正确的，那要怎么试出哪些人有问题啊？ 我现在也没什么想法，对方隐藏了那么久，不会轻易暴露才对。 我有办法。 小四子举起手，展昭伸手把他抱起来，眯着眼睛瞧眼前的团子。 这么能干？ 嗯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小四子拍了拍自己腰间的小腰包，展昭不接。 找蜘蛛。 前边公孙替小四子说了，众人被公孙一提醒，倒是觉得的确是条妙计。当然了，众人里排除白玉堂。五爷忍不住皱眉，觉得这差事有点倒胃口。 可是要怎么找啊？ 展昭问小四子，小四子就从兜子里拿出来了一个罐子。一见那罐子，白玉堂就识趣地往旁边挪开了几步，那是公孙用来养奇奇怪怪蛊虫的罐子。 你带了什么东西啊？ 阿大的媳妇儿。 小四子笑眯眯看展昭， 展昭倒是知道，小四子的阿大是一条帝王蛊，专门吃蛊虫，而且认主人。怎么，虫子还有媳妇儿？小四子打开盖子给展昭看，展昭往罐子里一瞧，就见软趴趴乳白色一团，跟个团子似的。展昭想笑，这虫子倒是跟小四子般配，而且蛮可爱的，好像不恶心也不吓人。他正想叫白玉堂过来看一眼，就见那团子突然一动，随后裂开了一道口子，好像是猩红色一张嘴，里头两只触角伸了出来。展昭赶忙盖上盖子，然后警惕地看了看远处的白玉堂。白玉堂望天，根本不想看这里。 千万藏起来，不要吓唬耗子，上回那群蜘蛛就差点把他吓跑了。 展昭瞧小四子，小四子心领神会点头。 阿大的媳妇儿叫嘟嘟。 什么怪名啊？ 林焰火提着小梁子过来看。 嘟嘟很会找虫子的，给他看一看小找的虫子他就能找到，出门的时候爹爹给他看过蜘蛛喽。 那他要怎么找啊？ 找到了他会叫的，叫声有点像打嗝。 咬人吗？ 展昭觉得刚才趴着的时候那一团倒是挺可爱，不过张开的是什么？嘴巴还是啥玩意儿？伸出两根须子来的样子还是有些吓人。小四子则摸着圆乎乎的下巴想了想， 要不要人要看情况了，嘟嘟脾气很坏的，不要惹他，阿大都好怕他。 众人倒抽了口冷气，意思就是咬人的。白玉堂边走边轻轻扶着额头，他平时竟然跟这些虫子生存在同一屋檐下。 你不是有两个法子吗？除了找蜘蛛之外还有什么法子？ 他们不是计划五天后干些什么吗？那现在最起码也应该准备准备了吧。而且四位掌门回去之后应该会下令门下不要斗殴惹事，可如果不惹事怎么挑起事端呢？ 众人都点头，的确是有道理。可是毕竟还有几天的时间，苏州府也不小，他们这么逛能找到线索吗？展昭见白玉堂边走边仰着脸看，因为离城市越来越近，所以越飞越高的夭夭似乎是有什么心事。将小四子交给赵普，展昭退后了几步，跟白玉堂并排一起走。白玉堂看了看他。 想什么？ 我在想阿都罗已经死了。 嗯。 潜伏在中原武林的又大多是年轻人。这天下也算是勉勉强强平静了100年了。 展昭微微一愣看白玉堂。 你觉得真的会出大事？ 也没准啊。 说话间就听到前边有人插了一句。展昭和白玉堂转脸看，就见赵普抱着小四子就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公孙不解地看他。 没准。 中原皇室不是出了一个金眼妖童吗？当年预言我们这一代会有战乱的术士不下百人。 赵普指了指自己，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公孙拽了拽赵普。 喂，都说了不是妖童，只是眼瞳异色而已。 多少年才出一只小萤火？ 赵普又指了指小四子。小四子眨了眨眼，公孙接不上话。林焰火抱着胳膊走在前边，仰着脸看天空中展翅高飞的夭夭。 西域古书中有记载，龙是灾祸的象征。中原人喜欢龙，觉得是皇族象征。但西域一族宁可用妖鬼做徽章，虎狼为象征，也没有人敢用龙的。他们那么怕赵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闻言，公孙瞧了瞧身旁这几个可以称得上是当今中原武林武功最高的年轻一代。 会出什么事呢？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似乎有一定的默契在里头，大概料想的都差不多。 仇恨这种东西很少能传过100年。 对于江湖来说，有一样东西比仇恨更具毁灭性， 也更能掀起腥风血雨。 天下任何事皆是如此，仇恨算什么？仇恨是有目标的，归根结底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最多是一群人对一群人。 要人毁掉中原武林，却不是因为仇恨。 孟虚风和魏亨通可能是因为私人恩怨，是想要报仇，但是真正幕后元凶却未必。 那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野心。 因为野心而要毁掉中原武林？ 江湖也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了，老一辈都过了百岁了，新一代的中原武林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 也怪不得中原武林这些年渐渐衰弱，我大宋重文轻武，再加上太平盛世本就不出豪杰。 而且我们怀疑的四大门派里那些高手都是彻头彻尾的中原人，我不觉得他们任何一个人长得像外族。 他们还不如我像外族呢。 是中原武林自己的势力吗？为什么要自己灭掉自己？ 他们并不是要灭掉自己，只是想要出头而已。现在的武林太僵化，年轻人要出头何其难，每个门派都是论资排辈。 所谓不破不立，与其被一群老顽固压着一辈子，不如索性回到这个僵化的江湖，重新站出一个新的武林来。百年前我外公初见魔宫的时候，引来中原武林百大门派联手围剿，就是怕魔宫毁了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江湖秩序。 江山亦是如此啊，西域太平了好久了，近年只有辽西夏偶尔蹦跶一下，其余一族光部落就上千，分布各地，休养生息几十年了。百年前那场大混战毁灭的部族，没准也喘过气来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